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42集。 这样的改变让水月心情极为复杂，偏偏蓝河还特意排点了位置，无论水月从哪个方向看去都有个纸老白面对他。唉，太扎心了。 你 水月一下暴走，伸出双手直奔蓝河去掐他，蓝河还聚着大胡子的力量弓着背一下跳开了。 神剑辉灵，使一百斤，万邪不害，天地相倾。 只见锋芒入，水月纤长的手指却拖住了锋芒。 是诸法空相。 蓝河本以为指剑会和其他折纸一样化为飞灰，谁知道他手指轻点，此剑居然掉头，被他两根手指捏住了剑柄，甩手反射了回来。蓝河要躲，就见一道暗光掠过，指剑就被夹住。夹住此剑之人缓缓抬头，冰冷的舌头盯着水月，虽然是人形，身下的影子却暴涨，化为蛇影清白，阴影笼罩着水月。正是本该在红莲公园巡逻的柳十三，柳十三头也不回地往后一抛，就把剑丢到了蓝河手里。水月看着蛇影便认出 柳门。 蓝河也愣了。哎，老四，你怎么来了？柳十三问。 不是你捎信求救吗？ 他捎信的时候给所有仙家和无常，也包括柳十三。蓝河懵道。哦，我是捎了信，可是白昼俱黑，鬼神的洞察六感不是都会受到影响吗？难以辨别方向，黑白无常，现在不就还迷着路吗？柳十三说：“ 哎呀，我看那新闻，直奔这儿。” 蓝河送佛坛无语，其他法师和水月是听不懂，只有蓝河知道，老四一直关注他俩的动向，他根本不需要依靠什么信辨别方向，红莲公园也不远，直接按照新闻上的地址过来不就行了？ 行，真是老天有眼。 蓝河看了柳十三一下子有信心了， 咱们老四能打。 水月盯着柳十三，他们虽然不认识，但察觉到柳十三的气息强大，又被蓝河称为老四，便道： 柳四，你也要找白如意？ 柳十三莫名其妙： 神经病吧，你白如意是柳四啊？柳四又是谁啊？我柳十三。 水月没说话，随后又补充道： 你不是老四吗？ 柳十三暴躁的道： 我怎么知道他们为什么叫我老四？本龙排行第十三。 众人无语，司空尤为疑惑，柳十三还不知道，我都知道了。 哎呀，别说那么多，白如意就是老白，把他救出来。 蓝河看老四来了，一拉送福坛，又招呼其他人一起放心地往前去抢水月的瓶子。柳十三却迟疑起来： 白如意是老白？ 他就是不太喜欢这个老白。就是这一迟疑，水月已经一铃子抽过来，阴煞之气弥漫，法师们被抽飞。蓝河纵有胡大姑娘的速度，躲闪间也没站稳，宋福坛赶紧从后面拖抱着他。蓝河气道： 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？ 水月心中是有些忌惮着柳门的，虽未打过不知高低，但柳门很勇好斗，即便不敌都会殊死纠缠。但眼下柳门显然和白如意有些矛盾，在无常一句话后，他眼神都变了，闪过寒芒。无常摔在同伴身上，水月就看到柳门不理自己，反倒步步靠近了正在抱怨的无常，抬起手。水月了然地笑了笑： 都说四大门是神仙中的小人，因为他们喜怒无常，邪性十分。 其他法师也是脸色大变，柳仙喜怒无常，阴沉记仇，他们欲出言提醒，又觉绝望， 纵然提醒，怕也不敌柳十三呢。话未说完，只见柳十三用力一摁，蓝河的头就重重压下去，贴在宋福坦嘴上，亲严实了。蓝河、宋福坦无语了，其他人也都看不下去了。蓝河撑着宋福坦胸口想起来，想起来柳十三偏不放手，满面狰狞，嘴角露着一丝冷笑，水月无言以对了。 蓝河被紧紧摁住头，都快疯了，柳四在干什么？ 打架呢，他只是摔了一下，为什么过来按他的头啊？这是正经仙家干的事儿吗？ 蓝河能感觉到无数道惊诧的目光落在他和宋福坦身上，从和尚道士到水月，无不对现在这个状况感到震惊。虽然蓝河是隔着面具，但亲就是亲了。柳十三出手很准，都能看得出来，绝对是亲的嘴巴。 啥呀？啥情况啊？来老爷这是，柳仙这又是，这就是柳仙的报复吗？看起来也不认真啊，就是有点伤人自尊吧。 怎么说呢，大敌当前，这样会不会有点幼稚了？虽然搞了来老爷一下，但对 boss 也太不尊重了。水月那头上的问号都快实体化了。蓝河想起来，仍感觉到后脑勺的力量让他和宋福坦无法分开，直到他气得捶了几下地板，柳十三这才松手。柳十三很满意的样子，甚至吐了吐舌信。柳崔堂，不愧是柳崔堂吧。蓝河面红耳赤地爬了起来，却看到柳仙还一副磕到了的样子，气得七窍生烟，这你都磕得下去？蓝河骂道， 还笑，强扭的瓜不甜你不知道啊？ 柳十三大惊， 你们是强扭的瓜？ 蓝河无语。宋福坦慢吞吞地坐了起来， 那倒不是。 众人惊讶，好多人都呆滞了，一会儿想，原来来老爷还这么有兴致，那估计是真的没有跳槽，一会儿又想，这就是柳仙吗？看男的亲亲那么开心啊，厉害了。哎，等等，虽然不认识，但这分明是个活人呢，来老爷居然和杨氏活人搞那个，总觉得很奇怪。水月先前还能保持佛门前辈的风范，不管内心如何魔障，至少面上是淡然，这会儿却做不到了，脸上的黑气都多了不少，衣裙无风自动起来。 可恨， 也不知道他恨的是柳十三不尊重的态度，还是情侣秀恩爱。柳十三刚磕了堂，战意盎然，不屑地笑了一声，与水月同时出手，一个是衣袖甩了出来，一个却是蛇影探了出去，两相交接。蓝河对司空道， 你去找人借个手机吧，打电话叫帮手来。 司空点头，把蓝河的身体交给了宋福坦。虽然柳十三来了，他们这边实力大增，但万一打起来动静太大，恐怕少不了要善后。这里可算是闹市区，周围多的是人，就连楼上还有诸多媒体和粉丝。司空想去找工作人员借手机，可是水月竟然不给他这个机会，在他快要走到楼梯间的门时，就一道铃子飞索缠紧，活生生把司空拖了回来。再细看，原来是水月持咒，双手合十，分出数道手臂的幻影，每条柔软的手臂都捏着一道铃子，竟是显出了千臂之相，分神同时对付司空和柳十三。柳十三眼睛一眯，知道这女鬼不简单，战意却越发浓了，脸上浮现出些鳞片，和身扑了上去。水月脸上一派慈悲之相，出手却毫不留情，众人全都无法独善其身，他那蓝色的铃子好像铺天盖地一样探向每个人。 柳十三又如何能全部照顾到，只好直扑水月而已，要捣其要害。其他人都聚拢在一起，没有战力的人在内围，能打的在外侧，蓝河则挡在最前头，也来不及别指了，一手勾魂锁，一手还魂扇。宋福潭抱着蓝河的同时还要持剑，身后有人说， 哼，还是把这人交给我们吧。 宋福潭说，不了。大家都纳闷，都什么时候了还非得搂着那路人，这么给人看不得啊。水月和柳十三贴身近战，一双幽深的瞳孔泛着淡淡的光芒，看穿柳十三的本体。 黑蛇，你我本是一路人，你前世也是因贪念堕入轮回，我若轮回，多半也是入畜生道，成为柳门。 柳十三只哼了一声，他前世的确是修行者，这个水月生前修为真是不俗啊，还能看出他的来历。水月道， 今日阴阳颠倒，我有逆转之术，你若与我携手，我助你也脱为人体，如何？ 刘十三不吭声，只闷闷劈向水月。 不好吗？ 水月抬手挡住刘十三，看了蓝河一眼，却落在他的身体上，说道， 那不是现成的身体吗？只要你开口，我便让你脱生在那无常身上，叫他来做一座蛇，尝一尝每年蜕皮的痛苦。 其他人都懵了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那无常的身上？他们看向宋福潭搂着的蓝河的身体，来老爷。蓝河心底暗骂，一个两个仗着眼力好就把他是生无常的事说出来啊，幸好他是一直蒙着脸的。 看什么看，我就是生无常，一直在骗你们，怎么样？ 蓝河察觉到了全部落在自己身上的眼神，比看到他和男人亲嘴还热烈。 打你们的架好吗？管我死活啊。 众人无语，东岳庙的道士都懵了。 不是，来老爷，你怎么会是生无常啊？ 不对，就是因为来老爷是生无常，好多事儿才说得通啊。比如，他为什么不爱财？为什么和活人在一起？为什么又蒙着脸？等等等等。他根本不是毁容了，只是不想让人知道他是生无常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但他也太小心谨慎了。京城这么大，他都防备着会被人认出来。仿佛有什么重要的关节没想起来，这一时之间，所有人都着眼于事件本身，震惊来老爷居然是生无常。顺口就说破蓝河身份的水月根本不觉如何，他的主要目的是柳十三。 嗯，如何？ 而柳十三被水月如此引诱，也未动摇。别看他每天嗷嗷喊天，但是柳门维修定力，他容易被情爱吸引，沉溺别人的故事，自己可是一直把持住了，从未亲身上去和人类谈恋爱。把持不住的都和雷峰塔下那位一样了，还没人家那个运气，死路一条。所以水月这等诱惑，在柳十三这样修了多年的柳门眼里根本不算什么。现场所有生物的定力，估计宋福潭第一，他排第二。柳十三只暴躁地回了水月一句， 滚，老子不要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